第43集。 为什么我要这么折磨自己，折磨他？ 赵斌拉起床边的塑料帘子，拉开罗明瑶捂着脸的手，一只手抬起他的下颌，一只手捧起他的脸，温柔地吻上了他带着牙印的唇。罗明瑶的泪水倏然止住，他在惊讶中睁开眼，但他眼前似乎一片空白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赵斌的吻那么温柔，他轻轻地触碰他的下唇，小心地舔舐罗明瑶嘴唇上牙印的位置，试探着撬开他的双唇，缠绵地搅动他的舌。赵斌的手拂过罗明瑶带泪的脸，仿佛春光在他的手指上复苏， 樱花的花瓣吹上他的脸颊，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在静止的时间与空间里争相绽放。 赵斌的心脏疯狂跳动，仿佛垂死的病人从心肺复苏中醒来。 罗明瑶， 赵斌在他耳边低低地说， 我再也不放开你了。 两个人就在病房里吃了午饭，罗明瑶的时间实在不多，吃过饭休息休息就要收拾赶去机场了。他和周鸿斌老师的飞机是下午3:30的，2:30周老师讲完就立马向机场赶去，中间两个人只来得及相互问一问对方的近况。2点过，赵斌就让罗明瑶去周老师那里帮忙收拾电脑什么的。 在 C 市等我回来。 赵斌摸了摸罗明瑶的脸， 太瘦了，记得要好好吃饭。 罗明瑶红着脸点头，依恋地伸手抱住赵斌的腰，在他白大褂外面蹭了蹭。 别蹭，走。 赵斌把罗明瑶拉起来，吻了吻他的头发，推开他，示意他去忙工作学习的事，自己也赶回急诊继续上班。拉萨市人民医院的医生都很好，见罗明瑶出现还问了他几句身体状况，临走给罗明瑶送了一袋小饼干让他路上吃。罗明瑶自觉有点不好意思，出来一趟在别人医院闹了这么大动静，脸红红的，又是道谢又是道歉。大家见他精神比上午来的时候还好，都放了心。飞机上，罗明瑶在起飞之前发了一条短信告别，关机之前还恋恋不舍地盯着赵斌的微信头像，最后一秒收到了他的一句 一路顺风， 脑子里都开心得晕乎乎的。赵斌以前都不回自己消息的，现在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，让罗明瑶有种幸福来得太突然的受宠若惊感觉。他忍了又忍，最后规规矩矩地把手机收回了包里，脑海里构思起待会儿下了飞机要给赵老师写点什么发过去。一来一回心情已经完全不一样了， 走的时候那样的忐忑不安，回来的时候这样的幸福。 窗外 C 市的夜晚，万家灯火逐渐显现，仿佛在机窗上绽放的烟火庆祝罗明瑶的执着终于有了回报。12月很快过去，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在忙碌中度过，第二天就是新的一年，科室挂了些新年快乐的彩画，护士长张罗着把去年的过时简介换掉贴上新的，同事之间不回家不值班的相约一起跨年。黄伯怀直接从胸外科跑来当面问罗明瑶第二天元旦值不值班，说要组织他们铁三角新年聚一聚。这半年多时间三个人各自忙碌，很久没有见面了。黄伯怀本来是想安排今天聚会，大家到他家来一起跨年，但朱珍珍今晚值班，只好把聚会安排在元旦当天。三人正好元旦都有空，定好了第二天吃饭见面的时间，朱珍珍选了吃饭的地方，在团购网站上团了几张优惠券，打电话预定好了，所有一切安排妥当。晚上罗明瑶一个人在宿舍发消息给赵斌，赵斌没有回复，他心里算了算，正好赵斌是急诊夜班。赵斌之前的消息里告诉过他，拉萨市人民医院的急诊值班和 C 大附院不太一样，这边只有白班夜班两个排班，夜班通常是一整个通宵的时间。他想了想急诊的工作强度，估计赵斌晚上都没时间回复他了。罗明瑶有些失望的一早就去床上躺着了。12点整，罗明瑶在朦胧中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，他以为是科室里什么事儿，看也不看就接起电话来，习惯性公式化的说道， 喂，什么事？ 电话里传来赵斌轻轻的笑声。 罗医生，你的病人血糖2.几，要昏迷了，该怎么处理？ 罗明瑶愣了一下，瞬间睡意全消，一个挺身坐起来，力气太大了，差点都蹦下床了。 你不是值夜班吗？ 罗明瑶小心翼翼地问，怕这一句话完了，那边就得挂电话了。 同事跟我换班了，12点下班，让我们明天去参加医院的新年义诊。西藏这边呢，没有过元旦节的风俗。哎，你不是研三才上临床吗？怎么也以为是护士给你打电话呀？声音很老练啊，罗医生。 罗明瑶被他这声罗医生叫得心里痒痒的，还有几分不好意思，坐在床上小声的抱怨。 比以前见得多，做得多了，我也不是什么都不会的实习生了。 赵斌在电话那头笑了起来。拉萨的元旦街头冷清，才下过一场雪，昏暗的路灯下漂浮着冰霜，四周是寂静的银白。他踏着雪走回宾馆，罗明瑶的声音陪伴着他，驱逐开寒冷和孤独。 好，你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实习生了，赵老师也不骂你了。罗医生，以后是你指教我了。 赵斌几乎能想象到电话那头罗明瑶红了的脸，他总是这样逗一下就局促地低头，露出后颈一截白皙的皮肤，这样想一想就觉得可爱得很，想要再逗一逗他。以前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有时候说一点露骨的话，罗明瑶会连耳朵都烧起来。这个时候他要是强迫罗明瑶抬头来看自己，就会看到他眼睛里埋着的一点点怨气，撒娇一样，又是窘迫又是无奈的，纵着自己更进一步的欺负他。片刻之后，罗明瑶在睡意朦胧中听到赵斌的声音。 新年快乐，瑶瑶。 罗明瑶闭着眼睛，嘴角上扬。 新年快乐，赵老师。晚安。 赵斌的新年第一天是安排好的义诊活动。在拉萨市人民医院的门口，所有人白大褂下面塞着厚厚的羽绒服。天上有点飘雪，冷风吹得手痛。拉萨市人民医院的后勤给他们准备了暖手宝，冷了还帮忙换一个。脚边上还有几个电暖气片，这样才勉强让义诊医生们不至于冷出问题。拉萨的藏族人民不过元旦，但所有人听说市人民医院义诊，还是热闹的跟过年赶集一样的四面八方涌来。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告诉他们，这里每次义诊都这样。在西藏，看不起病的人还是多，就是拉萨这里都有不少人难以承受医疗费用。还有很多来朝圣的人，到拉萨时候身上空无一物，生了病就只能等这时候义诊来看。当然，也有很多人只是单纯来量个血压，顺便请 C 市的医生看看自己，希望 C 市专家有更先进的医疗方法。赵斌接待了一个下肢水肿的中年病人。 肿了多长时间了？ 赵斌一边问一边拉起病人的裤脚，只看踝关节就已经看不到内外踝的凸起。病人微微有点喘气，在冷风中呼出一阵阵急促的白气。一边的翻译和病人说了一番才回答赵斌。 他说这3天肿的，以往每年冬天都肿，这肿都有10多年了。 他呼吸也很急。 赵斌跟旁边的翻译说，翻译就是医院里面的医生，跟在他们几个 C 大附院的医生旁边翻译兼学习。 你问他气紧不紧，有没有胸闷、心悸、心累、咳嗽这些。 翻译照着赵斌的思路又问了一遍，告诉他。 他说就10多年前就开始觉得干活没有以前好了，走多了就觉得累，这几年也不敢走远了，家人都不敢带他磕头来拉萨。咳嗽最近没有，但是他说从小就爱生病，经常感冒就发烧气紧，